心叫未停呼唤你，总未静。曾风伴吹心中风铃，曾伴来共我爱得要命。找到了梦所写的，可有恨错？你与我往日为何？不欢的消失了么？新欢中可有遇过？爱你如我那么多，但实在付出为何？原来情人不是我，更爱你也是奈何？实在实在不想哭，然而强忍。铃声，他不懂得哀鸣，从未明白你走的决定，声是暖，人流冰冰。他敲出当天笑声，多么的清脆动听，细说你我往日情。他敲出依稀背影，所讲的都是合理，这串灵语像心声，但实在与他暂停，用从前模式逝去，了结了往日事情。但旧事像风中灵，以绵绵铃声着我，永远永远也未平静。找的找到了我所写的，可有恨错？你与我往日为何？不欢的消失了么？新欢中。